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现在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啦，翻嚟第二节嘅北上频道啦，好正，我哋又压咗一节啦， 唔好咁讲， 大佬， 喂，唔好咁讲，咁有啲 都唔系讲北上啲嘢， 但系有啲嘢一定要交代翻，即系 摆明系压 打上前啊嘛，喂，我唔同意，我一定要交代翻打上前啲嘢， 系啱啊， 系啊， 做咩 啊？算啦， 受台嗰啲嘢关打上前乜嘢事啊？ 嗱，有廿七， 有仲加又讲，好啦。 讲其他嘢啦， 讲 其 他 嘢。我到嗰边好咧，又好嘅，系你两个捻都有啲问题嘅。我觉得 我都好捻又好噶， 我都好捻又好。 台湾系咪嗰边先？我捻又好喎。 系啊，今兴都嗰边啦。 今兴系咪咯？ 系嗰边啦。 我系同嗰条捻样啫嘛。 阿文都系嗰边啦。 唔系阿文都系啊， 系啊， 系啊，党友嚟噶嘛。 冇问题。 嗰条友仔又唔系党友嚟 咩？你几年冇交党费？ 党友一日系呢个社民，连一身都系社民。 你老母嗰啲财政党友 黐线！喂，你唔俾我。你唔俾我积埋交足一百年啊！我屌你真系，你都傻，我哋真系。 喂，我讲其他嘢啦， 讲下啲天灾啊。 系咯， 系嘛？ 嗱，我啊，使唔使听？ 系人祸定天灾先？ 我讲先。龙江死好捻多， 咩先？ 你讲到咩 啊？唔系死人喎， 死好捻多鸡， 死好多鸡啊！我真系 死鸡场好捻多， 系啊， 清远嚟嗰扎全部死晒， 系啊， 即系死得好恐怖啲鸡场，系骨牌。 但系我咪对啲鸡好唔公平啊？ 点解咧？ 因为其实佢哋死，佢哋死可能系嗰啲人嘅嗰啲伤风感冒传咗俾佢哋啊嘛。 咁或者佢哋 咁，但系又唔会话杀晒龙江嗰啲人噶，系咪先？ 唔系噶， 好卵惨喎！呢啲鸡 最恐怖就 系做鸡又卵惨， 即系做鸡唔好嗱你 系啊 鸡还鸡嗱，我哋而家讲呢一只鸡咧就 喂，我哋而家讲食嗰只鸡啊嘛。 当然啦，我哋讲其他咩？ 系啊，梗系唔系啦。 嗰啲翻乡下就嚟， 我而家就想为佢哋即系 超度， 唔系攞翻公道啫， 真系咁 系啦。 但系国内咧，啲龙江嗰啲系唔会杀鸡嘅， 系 你冇攞 喂照食啊，照食啊，呢样嘢要讲嘅， 咗都攞出嚟照食啊！ 唔系你真系噶，大佬，喂大陆啲鸡系好食好多九啊万倍啊，大佬真系，即系每日喺大陆生活，你系一定会食鸡。我话知你咩 H759啊，一系咩 H7N10啊咁样，我都系食。 而家咧就话死好多鸡，但点解啲鸡咧唔系杀嘅？即系唔系人类使杀咗佢，因为有只唔知乜嘢病菌啊，发鸡瘟，你杀咗佢，啲鸡自然死，即系无端端突然间，无端端咁样，就死一扎喺鸡场，死一扎鸡，咁个只鸡攞出嚟啦，咁当然啦，有部分咧就已经落发死鸡又搵咗去唔知边喺度 加工咯， 加工食 紧啦，系啊，肯德基啊， 所以点解先讲某啲超级市场咧，啲网上嘅超级市场咧，有时有啲十蚊磅嘅鸡翼咧，你哋自己谂系咩嘢啦，系咪先？今日又有特价啦，啲咩啦？网上电台嘅，网上电台又有鸡翼卖啦，十蚊磅啊，大佬，唉，唔十万啦，系啦，十蚊个样都养唔到， 唔系佢仲要系成磅。放鸡摆个咪前面嗰啲咧，系啊， 今日又有鲍鱼卖啦，唔系阿娇嗰只啊，黐线啊！我点会食啊？你都乜黐线？十蚊磅鸡翼， 系啊， 唔系咁样讲啦，即系我谂成个即系见到仍然都系冚封锁得好紧要啦，即系个消息上。OK， 我全部嚟自我嗰啲朋友圈啊， 系人都知啦。 唔系今日好搞，今日好搞笑噶，即系今日。系啦，今晚无线 CCTVB 個新聞呢、啊、OK， 咁佢哋訪問一個喺深圳嘅街市嘅一個雞檔啦，咁、okay. 呢然之後就話發覺喺佢哋個雞檔嘅脫毛器度有 H7N9 嘅樣本，咁、啊、個東主任講吓、啊，我哋都冇脫毛器㗎喎、哦、我哋全粒度都係對隻雞落去熱水燜走㗎喎、哦、點會有脫毛器呢？好啦，跟住然之後咁啊，好啦，後屘即係個新聞報道就話啦，咁到到九點幾， 係咪條女啊脫毛器？我都話係人傳雞，又一次證明啊，係咪先？ 咁啊好啦，到到嗱，即係講你都唔信啊 ，OK？ 咁啊到到九點幾嘅時候啦，咁啊有關當局就通知咗佢哋啦 ，OK？ 通知咗佢哋就係話咩咧？就話真係發覺佢哋有啦，咁啊將嗱 ，OK？ 佢哋點樣處理咧？就係、是、話將啲雞搵返啲 4van 里头山雞，然之后呢摆返个地方到都冇事，就諗住攞返出嚟，係攞出嚟卖。嗱、那个新闻报道系咁样㗎喎，第二佢影咗张单。 边个冇 TVB 啊 ?TVB 啊，係、okay. 啊。第二样嘢就系攞咗张单出到嚟，嗰张单系一个证明嚟嘅，检疫证明 ,ok, 就系由深圳龙岗往油麻地嘅抌咗印 ,ok, 咁大家諗到啲咩啦。第三样嘢就系、是、好啦。走咗之後，啊，做戲做全套喎、啊、，OK， 清洗一下啲雞籠啊，好似香港咁啦。跟、住有個真係著防疫衣嘅人員喺度噴啲籠嘅咁樣樣，啊，做得真係幾撚足嗰套戲，係啊， 即係咧即係我又見一個訪問咧，頭先我唔記得邊個訪問嚟嘅，咁咧就話咧，喂，如果喺我雞場度揾咧只雞屎咧驗到有嗰啲唔知發雞瘟嗰啲病菌啦、H 唔知乜撚嘢啦， 係， 咁嗰條友話。我都唔知边只鸡，我屌你老母！ 点解咁讲咧？ 佢就系真系谂好简单，你要我杀嗰只鸡点杀啫？佢谂就系杀一只啊！佢系惊以为屌你老母，好啦，惊你真系唔系以为杀紧晒，你要我搵嗰只鸡出嚟，我点搵啊？咁鸡屎，屌你老母！ 问咯、啊，做咩啊？口在路边， 中只问， 中只问，边只双峰？ 系啊，屌你问鸡问你玩，你快啲玩出嚟。 系啦、啊，边个最近同人接触过嘅？咁出声咁样咯。 你谂下， 咁啲鸡梗系唔出声啦、啊。 连养鸡嗰啲人都系咁，啲知识都咁样薄弱。 系。 即系搵捻好就基本上你个鸡场就可以接埋佢啦，唔系即时冇鸡啊！ 喺内地啲人买鸡食系唔会理只鸡有冇伤风噶嘛，大佬啊！ 唔系噶，我哋讲真，我见到佢生猛， 系咯，唔系应该咁样讲，应该咁讲， 系咪先？ 喺内地啲人买鸡食系唔介意嗰个系咪鸡嚟噶嘛？ 唔系唔可以咁讲。如果我有啲鸡场啊，有啲农去一啲街市买鸡，我佢哋真系验到清楚，即系佢哋真系真系。攞足隻雞出嚟， 係 揾 吹下佢， 吹下個屎忽咁樣， 吹下屎忽啊嘛，係咯，咁咪就係吹出禍咯，咪將人嗰啲傷風吹落去隻雞度咯，所以啲雞咪即係好撚慘啊！啲雞唔撚出一聲，係咪先？即係 下下搞到屎忽咁兩針， 咪咯，嗰啲雞自己會講啊嘛，即係你先割咁 樣。我屌你老母 啊！唔係噶，喂，我呢排啲傷風又係冇藥食嘅，喂，啲上癌又咩啊？嗰啲咩全部嘅咩抗咩話？ 抗藥性， 一個抗藥性，系咯，你因為啲人真係好撚麻煩嘅，點樣成日行埋嚟咁樣又 屎上放屎忽啊？ 係咯，因為唔撚殺曬啲人喎，真係，屌你龍崗啲應該要殺曬佢啦。 即係而家暫時好似都淨係喺龍崗，同埋淨 係你話， 唔係啊，淨係死清遠雞喎。淨係死喎，湛江雞冇乜事喎， 冇人知喎， 好嘢喎，喺湛江真係企得硬。 東莞咧， 東莞我唔知啊，當然啦，有炸雞就嚟翻鄉下啦。 唔係，我仍然覺得東莞啲雞真係好好食咯。 係啊，翻鄉下 真係好鬼好食噶。我最近呢，我呢排我食幾隻啊？喂，哇，皮又爽喎、啊！即系 嚟翻乡下咩啲鸡， 同埋鸡有鸡味啊嘛，屌系啊，真系 翻乡下噶咯，东莞你食开嗰啲 咩？你食开嗰啲啲鸡先啊？ 你食开嗰啲咯， 黐 翻乡下噶咯， 但其实几恐怖啊！ 我都好多东莞嗰啲鸡都话翻乡下，同我讲 唔系几恐， 角色 唔系真系几恐怖啊！你谂翻，如果听阿牛讲话，喂龙岗嗰啲死卵晒咯 ，OK， 但系死卵 摆咁 唔系个问题，死卵晒佢哋会 recycle 噶嘛？我 想讲环保啊嘛， 有部分会攞出嚟我试种，我会销毁佢；有大部分就会 recycle 啊，咁系咁系即刻市场，啲网上即刻市场，网台即刻市场，边有咁样病嘅鸡卖？ 唔系啊，唔系话你哋攞咗去啲食物罐头加工度啊，而系其实好多系咩即系。 我哋落翻落嚟香港嗰啲冰鮮啊 ，OK， 嗰啲冰鮮雞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嚟緊新界觀塘元朗屯門 啲旺盛之市場， 屯朗元門嗰啲酒樓嚟緊有冇啲 promotion 做冬啦嘛？我哋$1一隻雞，嗱咁你知道邊度源頭噶啦？ 你留意一下啲旺盛之骨市場先啦，到時屌你好撚病啊，又屌你咯咩大做啊？啲雞屌你咩？煮啦埋俾你啊！屌你攞翻微波炉叮就食得噶啦。 不过每年都系咁噶啦。 不过咧真系，不过真系噶爆，即系爆咗第一单之前咧，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感觉。我 系 过关个关口咧，系 紧张咗， 系好似紧张咗验出嚟。 喂，咪住先。嗱我嗱啱啊， 唔系我哋呢啲西装友麻甩佬。咁啊，通常都唔会刮我哋噶啦，刮我哋都系。 我八小时之前咧，我就喺深圳过嚟嘅。OK， 系有冇人点啊？ 事啫， 冇乜事啊。 咩事啫？ 系啊。 喂，以前你知唔知以前点样啊？以前要攞张纸， 唔系佢唔系好难讲， 又要写啊，你有冇呢排有冇伤风感冒啊？乜嘢？ 你未到 次 啊？你未你咁屌你，你唔系03啊嘛？你未捻淘大爆啊嘛？ 啊，03之后都有一次系要填纸仔嘅。 咁我喺中港城过，不嬲都有嘅。中港城嗰边船啊码头嗰边啊， 要填纸啊？ 唔系，嗰边就成日有条傻佬咁啊，揸住部探测机咯。 我嗰啲 咁啊，拣啲人督咯。但系嗰个不嬲都有噶啦，系啊。 但系你话其实 你 03年沙士嗰阵系试过。要填嘢，其實之後咧都試過一次。 唔係呢個咧，我哋 唔好意思，呢一次係冇填紙。 頭先佢阿的講個問題，我哋三個人呢度都答唔到嘅。你而家你揾翻啲師奶，即係問下佢哋平依排過關，即係有冇話搜下你啲袋入邊啊？你知嗰啲通常又帶唔係又帶只雞，又帶只鴨，又帶只鵝咁樣噶嘛？咁我嗰啲又睇呢排會唔會係即係風聲會緊咗咁樣咯？ 應該唔會啦，因為講真，起碼會擺咗阿多尼出嚟啦，阿沙尼啊嘛，嗰只沙尼啊嘛， 咩沙尼？ 沙尼嗰只狗係專門嗰啲家禽噶。沙尼啊，真系真系噶， 我又去玩， 屌你妈， 三更半夜睇个咁嘅名嘅，系咯，黐线嘅你，你点唔系咩？佢系狗边只边个关噶？ 周围走噶呢啲海关狗， 等我下次我过关时嗌啊， 沙尼咁啊佢， 哦，系咪啊？ 好卵乖噶，唔使出声噶，人哋系咪先？咁嗰只系专我嚟问一啲畜嗰啲， 专门刁民牛嘅嗰只系嘛？沙尼 嗰啲系。家禽啦，咁而家我都唔见佢摆出嚟，咁就应该唔用沙尼嘅话，应该就唔会咩咯， 会病捻死 Sandy 咯，用 会病捻死咗， 系咯，佢可能又闻得多，咪死咗埋咯， 系咯，如果你系先， 咦，咁呢个又系一个新嘅科学发现， 系啊， 鸡全狗， 系啊，鸡全狗啊， 系咯。 全边个啊？张成泽 咁咪用咪狗咯？ 张成泽系狗都不如嘅渣 咯， 我问而家 系 张成泽啦， 系咯？ 有冇人知道边个系张成泽啦？ 吓哦吓， 金正恩嘅 哦，唔好讲啊！ 家姐诶，金正恩个妈妈嘅老嘅大佬啊， 系狗都不如嘅渣仔嘛， 打烂咗把， 唔系 俾 狗咬死啊，系打靶。 啊！呢个 18号打死咗。 不过其实呢个几值得参考喎。呢个刑法咧， 即系我想问一句咧， 系 即系你想问一笪地方冇法治过大陆嘅？哎，屌你老味！我最 唔系你点去话你冇法治？诶，根据咩国家咩第60条咩规咩例咁样嚟即时处理，机 会都冇啊！ 吓， 喂，屌你老半个罪都可以上诉，你嗰个死刑系咪可以上诉？ 你应该唔系你应该咁， 大佬阿爷都有得上诉啦，系咪先？ 系啊。 喂，只有北韩咧，呢个朝鲜咧，屌你老母，连上诉机会都冇。 唔系，你应该咁样讲。 你系法都得法，屌你老母就拿两去打靶。 哇，大佬， 唔系打靶，我都系嗰句，边度死刑系最环保？梗系北韩啦，系咪先？屌你嗱，枪 OK， 你有啲化学物 chemical 嘅嘢啊嘛，系咪先？咁你美国打毒针电嘅，你都要嘥料。屌你，俾狗咬死，即系其实食捻咗条尸一样啫嘛。几捻干净利落啊！ 唔系嘅，经过微博嗰度讲咧，呢个张成泽系处决嘅。 有两个传闻，一个就 系话佢而家都系处决啦。 系啊， 其中一个传闻系啊，俾狗啊，因为 狗 都不如有呢个有呢种刑罚。 狗不如的渣宰话 系啊， 系咁样。 喂，不过讲翻鸡先啦，即系头先我哋。 不如我讲翻阿张成泽先。有两个朝鲜有两个副总理咧，已经政治庇护喺大陆。 哦，死好多人啊呢镬都。 哦 ，OK， 好，咁啊讲翻鸡先啦，咁啊，其实头先我哋之前个节目咧，阿大师啊，系真系阿大师啊，佢、okay. 有讲过啊，佢话即系佢沙捞坊上边啲人，佢话诶。即有人病死咗嘛，咁劏出嚟睇啦。佢话当年沙士嗰阵时咧，啲肺咧系一个 bubble 嘅啫，即系话咧好似胀咗咁嘅形式嘅， 纤维咁样。 系啦，纤维咁样。咁但系今次就唔系，今次系咩咧？今次系你搵唔到个肺嘅，即系侵蚀啊，好似腐蚀咁嘅形式啊。 屌你！ 即系好似啲阿米巴变形虫化捻咗你个肺咁样咯， 即系化骨绵掌咁样。 化，即系你化閪咁啊，化閪。系啊。即系佢已经唔系掉落冇閪噶咯，掉落化閪噶啦已经。 系啊。唔系，我咁样睇法嘅，即系而家仲系天气冻啦 ，OK， 咁啊跟住就即系好似啲非洲嘅难得嘅自然奇观咁噶嘛，你都知道每逢开始新年前嗰个月噶啦，即系大签晒噶嘛，即系中国都永远都系一年出现两剂噶嘛， 卖紧飞啦， 卖斋噶嘛佢哋， 咁啊大签 州，诶咪要卖州， 卖州系啦，卖州，咁啊大签晒完之后翻嚟嗰下。就过瘾啦，就睇下三月嘅时候系咪周高位都有啦， 百计温， 跟住就系百计温 开始散业咯， 系啊，呢铺真系要睇啦。 唔系讲真，系咪煮熟唔怕嘅先？吓，系咪先？ 唔系，其实如果有咁嘅，但系如果有咁嘅风险，唔好俾深圳嗰啲人走 啊。唔系，今年 春节啦，得唔得咧？ 系咪真系？即系生食先唔好啫， 咁咪喺大陆， 即系唔好做诶白斩白切鸡啫，系咪啊？ 唔系啊，实唔系我系人都会同你讲，煮熟咗嘅鸡一定系食得噶啦， 系咯 ，OK， 喂，半生熟都食啦， 系啊，前两日同阿马兵食完鸡煲，我惊佢而家濑捻咗嘢， 系咪啊？咁成个剧透督爆烟烛督爆人啲嘢先啦， 系啊， 系阿的请嗰次，阿的嗌阿马兵请， 咁啊，除咗鸡啦，仲有咩天灾啊？ 仲有咩啦？雾霾， 雾霾系咪天灾嚟噶？ 嗰度雾霾啊，咪啊？ 雾霾，因为雾霾咧， 雾霾啊， 霾啊， 咪因为今个礼拜， 而家系霾了你啊嘛。 今个礼拜 系雾霾字咧，好有机会喺呢个字霾， 嗯， 好有机会。 雾霾啦，唔知雾霾雾霾，咪今因为根据今个礼拜嘅国家嘅解读咧，就唔系天灾嚟嘅。 天灾 系啊， 系咩啊？ 雾嚟嘅。 佢话 原来我哋嘅 日本吹过嚟嘅， 原来我哋嘅臭氧层穿得咁捻快咧，就因为原来北京呢只雾霾， 系嘛？ 系啊。 哦，唔系啊，雾霾嗱，中央台咧新闻今日咧就咁讲，佢话雾霾咧就让更多中国人咧更加团结，咁啊全国嘅人民咧都结成咗一个叫抗霾民族统一战线，咁咧雾霾所到之处，各大城市就率先缴械啦，咁啊中小城镇啊，同埋啲乡村亦都相继沦陷，咁啊居民咧就会揾一块，即系好想揾一块咧敌后根据地，咁啊匿埋都难啦，咁啊于是咧各国各地嘅人民咧就吓、啊，即系悲愤咁样发现，大家都喺雾霾里边咧嘅面前啊，都系半斤八两，轮流患难，咁啊。边个咧都攞唔出，即系有几多嘅优越感咁嘅，所以咧就亦都唔会互相拆台啦。即系譬如话，即系呢个譬如话，如果冇雾霾咧，简单嚟讲咧，就是、个社会上咧就仲有贫富悬殊噶嘛。 嗯。 咁但系雾霾就唔会分贫富悬殊嘅。 统一咯。 北京又有 啊， 湖南啊呢、這个衡山条村嗰度又有。 香港而家都有啦。 系啦，咁啊。咁啊，人人平等咯，咁所以雾霾咧系一个好即系伟大嘅嘢嚟嘅， 即系发达冇你份啦。 系啦，咁啊再讲， 你老味就有啦。 系啦，咁啊雾霾咧系令到咧所有中国人咧更加平等， okay. 更加清醒，长知识，系因为空气面前冇特权，而雾霾咧就让 咁样我哋啲人移民嗰啲点算？ 吓、 啊，移民嗰啲咧， 哦， 习近平个女 唔系啊？咁你听讲而家雾霾吹到过美国啊？中国嘅雾霾将会吹过去美国， 经过 太平洋再吹埋过去嘛。咁、okay. 所以咧，而雾霾咧就会让我哋清醒咁认识到咧，清洁嘅空气咧系对幸福嘅保证咧，系金钱都买唔到嘅。咁呢个央视嘅解读啦。咁环球时报嗰边又点讲咧？佢话雾霾咧，其实咧对中国咧系一个好好嘅保护罩嚟嘅， 系啊，因为啲卫星计睇唔到啊嘛， 即系啲导弹亦都打唔准啦。咁卫星又即系譬如话，如果有啲咩系隐形战机啊咁嗰啲咧，全部咧就搵唔到啲目标啊。咁所以咧就 對國家呢係一個好好嘅即係防衛嚟嘅、嗯、對於啲導彈打到過嚟呢亦都係會即係失準嘅失準嘅咁就喺霧霾嘅 但係我哋揸車用尖嘅 OS 呢就麻煩啲囉 係 咁我哋要忍耐呀咪係 咪但係咁 問嘅嘢 但係呢個又好奇怪嘅問題就係打到嚟啦咩而家唔即係但係國家係覺得即係就嚟打 係呀係呀 咁 咪 打嘅時候 唔係咁我點解死整個識別區呀、 啊 啊、大佬我整個識別區有用㗎嘛 即係暗示係咪就嚟打過嚟啦咁嗰啲霧霾可能係人造嘅即係國家做出嚟 係呀毀一毀佢先咁你整個識別區就蠢蠢學咁樣㗎嘛 咁今個禮拜就霧霾就北京就已經開始散㗎啦咁而家就集中就喺返呢個華東啦華東地方浙江浙啦南京好犀利啦湖南好犀利啦上海都好犀利啦湖南我有去過就黃灰黃黃嘅天囉去過兩三次啦 係 啊呢排都係啦 仲未死喎健在因為 唔係冇乜問題啊屌大佬都係有抗體㗎嘛 冇辦法啦 死都唔死喺你面前啦咁仲有就即係所以呢幾大地方係比較即係嚴重啲囉 咁會唔會對中國嗰個退休金嗰度有啲裨益呢 退休點解呢退休金延長喎而家好似 啊。唔係啊 ,75 歲㗎嘛唔使啦咪啱囉 唔使攞囉 唔使攞囉 係囉咁嗰啲貪咪嗰啲貪官最好囉 呢頭一延長嗰頭你早啲死屌你啦我根本就唔使攞。 係啊 好笑喎。 咪點解延長啊因為根本冇錢俾你 㗎嘛。 係囉。 係咪先我 而家就係同你而家就要同你鬥命長㗎嘛。 本來攞得㗎嘛咪69歲攞得㗎嘛。 係。 咁跟住話 係咪真係75啊而家講緊。 75啊 係啊。75呢個簡直係咁都唔暴動呢即係中國人真係冇得救㗎。 唔係啊阿爺講話好撚好㗎。即係話呢我哋呢而家其實你知啦優薪制㗎嘛一孩政策咁老人嗰啲叫咩叫咩嗰個斷層㗎嘛咁老人家咪要出去做多幾年囉咪遲啲退休囉。遲啲退休你咪遲啲攞個退休金囉。是先到你而家我哋小弟我哋中國人嘅人均壽命係75歲㗎嘛。咁咪啱啱去到75歲。 黐孖筋嘅屌你大 佬。咁好不過講返 呢啲喺歐洲真係唉真係已經成個政府都拱冧你。 哎呀嗰啲老人家唔做嘢仲死得仲快。okay? 阿傑斯仔你明白 唔好退休 唔好退休。 做到死嘅人。 做學到老就做到老。做到老就不如做到死啦！屌、 okay. 你老味 啊！做啲咩影響啊？你想講咩啊？丁 唔係，即係我覺得點解今劑即係其實年年都係㗎啦，冇埋呢單嘢，但係 佢近呢幾年啫，冇一年都係 唔係十年啦又 係咯。 但係你話 唔係近呢幾年係先至吹到呢度一熱一路集中喺北京嘅， 但係真係散唔到喎， okay. 可以去到個地步。但係好奇怪又係，哦佢又唔 Q， 佢係一路。咁樣向下吹喎、但係你發覺係影響唔到個東海呀嗰邊㗎喎。你真係 西藏嗰啲咁啊 唔係佢路散落嚟嘅咁但係呢樣嘢其實我哋開始向。 唔係㗎有好多其實喺國內呢對霧霾呢即係同喺香港嘅朋友有幾即係個睇法有幾唔同嘅。即係如果你睇返好多喺微博啊或者喺天涯呢好多人就會覺得就係呢啲嘢又攞個即係世界各地又攞呢啲嘢嚟污蔑中國啦。啊倫敦以前就有啦你哋叫佢霧都懶咁嚟㗎。 今霧都攞。 我哋又要加蠻字。邊個話呢度啊呢咁嘅霧蠻好似阿的咁講年年都有㗎啦又唔知死好多人成日即係將佢誇大嚟講啊有呢種咁嘅聲音㗎。即係另外譬如我再睇過就一個就話有另外一種聲音就咁囉。就話有條友咁講嘅，佢話咧，我哋喺個即係部分嘅嗰啲各地嘅加油站咧，就佢話應該要即係停止啊，就係向呢個咧日本嚇嘅品牌嘅車咧就加油。 點解咧？ 佢話咧，譬如有條友咁講嘅，我今日咧，我哋喺即係曾經喺呢個即係公路旁邊咧就做過啲統計嚇，100部 車行過咧有80多部咧都係呢、這個即係日產嘅車嚟嘅、嗯、，OK 日本產嘅車嚟嘅。咁佢話咁呢個如果即係呢個霧慢啊，即係好大程度上係由呢個車排放嘅出嚟嘅嘛。咁、所以咧就其實有陰謀嘅，係、日本人整到啲車咧排放即係嗰啲PM2.5 特別勁嘅，咁所以咧應該咧就要 stop 咗啲 stop 日本車， 大家就要霸買日本車， 跟住就買翻啲大陸車， 都奇特㗎，係咪買翻啲 QQ 咯 ，QQ 係咯， 跟住冇埋就加3倍到啦， 超撚嗰撚奇撚怪嘅，係啊，即係 真係加三倍， 唔係有多大陸有多內地人就成日會覺得即係呢個係一個。西方嘅妖魔化咯，即係冇萬嘅冇乜問題嘅，即係喺內地覺得， 即係其實我哋應該少啲工廠，你明白啦？餓死餓死一扎中國人先，少啲工廠，唔好做咁多製造，唔好做呢個世界工廠啦， 係啊， 係啦，行高端， 即係如果你冇啲書，係咯，冇冇萬咁，咪飯都冇得食嘅喎， 我食㗎啦， 係咯， 死一扎人先咯， 係咯， 死人。就最環保啦， 係 咪先？你一死咗，你就唔會製造污染噶啦嘛 ，OK？ 咁啊，仲有 唔係噶？ 唔 咩？ 死咗唔係仲會製造污染？ 呼吸噶嘛，你排翻出二氧化碳。 你死咗仲會製造污染？ 唔係個問題，我問下問你， 你死咗咩肥料啦？你係有益個地球嘅喎。 我問你一個問題先，你點樣處理嗰啲屍體先？ 點處理屍體？ 中國人中意點撚樣處理先？ 天葬？ 屌你燒撚咗佢噶嘛 ？OK。哦，有 你明唔明？唔系，其实都一捻样烧捻咗之后， 咪又雾盲咯， 咪更捻多。嗰段期间咪更捻多。 O K， 咁唔得噶，啲地我又要起楼，我点可以下咩咧？ 将啲 西藏咁啊， 咪好简单，将啲人移捻鸠晒去日本。 一系咁啦，天西藏咁，一系就朝鲜咁，搵狗食咗佢啊嘛，一系就天葬咁样，搵鹰啄。冇幾時打咗。 嗱，仲有咧就飛機場嘅受影響最大啦，嚇、啊，因為啲 降落航班落唔 好多好多機場，北京啊，早嗰排都係啦，就 cancel 咗好多，即係升降就 cancel 咗好多班機啦。咁、所以就啱啱民航局咧，亦都即係講咗啦，明年起咧，國內咧十大機場。咁咧即包括啊，譬如啊北京首都機場啦， 虹橋、 浦東啦等等啊，虹橋啊，或者我諗應該包括埋深圳寶安啊、白雲啊嗰啲咧，就全部咧就要求咧就係咧以後即係會有啲即係我諗唔止十個噶啦，即係會有指定嘅機場咧係一定要咧嗰啲飛機師，即係如果你要揸飛機 降落 係要有呢個具備二類盲降嘅資格。咁咩叫二类慢降呢？ 即係本身係慢嘅。靠感覺。 二类慢降嘅官方定义就係话呢，喺一个能见度只係得400米嘅情况之下，你係唔需要睇到条跑道遮住啲仪表。 靠标。 等嘅设施。完成飞机降落嘅技术。 即係靠标啦。 靠标啦。咁就喺雾盲呢冇能见度即係唔好嘅情况之下呢可以提高航班个起降效率。Okay. 即係因为你呢个呢。 哇中国人真係犀利。 呢、這个即係我解读嘅理解就係你喂大佬预咗年都有雾霾，咁你喂好唔掂噶嘛？呢个真系会影响经济噶嘛？系咪先？即系所有航机会即系好受影响，咁你个高铁都消化唔到噶嘛？咁所以咁你一定要解决噶，解决就系咩咧？就系啦，好似咁讲啦，即系要以后要多啲啲机师咧，就要 靠 feel 啦，凭感觉 去降落啦。 咁样我又试下讲一单嘢啦， 系 即系个千八嚟噶， 系 千八咧喺12月。呢、這个12号呢 ,19:11 就喺夜间飞行嘅时候呢就失事。咁样喺我哋中国有个千把咁样。会唔会就係因为佢试下凭感觉呢 唔係直情凭感觉飞行添。 凭感觉飞行啦。 係呀、啊。 做緊事啦。咁因为呢就听讲下呢个飞行员牺牲地面系冇人伤亡嘅。凭感觉。 系咯， 死你自己先，可能系咁咯，啊，我但系呢单嘢喺沈阳， 但几捻惊噶， 系， 即系你往后嘅就系无论乜捻嘢天气都好，都可以救干噶，其实， 咁你选择咯，搭飞机， 好捻惊噶，你讲呢样嘢 搭飞机系救干，搭呢个高铁又惊啲咩 最尾系， 咁点啊？点啊？我想去西安。系啊，兵马俑点啊？点算先？ 咪唔去咯？ 唔去啊？ 咪唔去咯？ 系咯。屌你喂冇可能㗎，即係我聽你講，喂你本身個航空即係航空嗰個指示係你去到能見到某一個位嘅時候你過唔到就過唔撚到㗎啦。 唔係好多好多航空公司呢 間 而家都要回應返民航局，即係呢個都係安全問題，即係我睇嗰個報道呢，就係、是、譬如話有啲深航啊嗰啲都講啦，就是、最終嗰個呢係咪用一個即係、就是、有疑慮慢降嘅資格嘅機師呢，嗰、那個係由返個機嗰、那個即係、就是、個航空公司去決定。 嗯， 因為即係、就是、你民航局係冇權去逼 係 即係航空公司一定要你起飛或者降落嘅。 係。 咁到最後就由返航空公司去決定囉。咁即係 睇下機上面呢個啦，如果習近平喺度嗰啲梗係唔好慢降啦。 係。 傑斯喺度慢降啦。 梁振英喺度都慢降啦。 梁振英會慢降。 係呀。 阿迪 好似上北京述職喇喎。 述職喇咩？ 述職呀。 咁、 okay。 希望嗰、那個。 派唔派錢啦、 啊。希望揸飛機載佢上去。 生生性性啦。 北京嗰個機師係慢㗎啦。就 係。即係得陳一張㗎嘛。 係。 啊慢㗎。咁你會訂咗人啲訂咗人啫。 OK。 咁你資格慢降係嘛？ 其實就你即係我諗慢即係霧慢嘅生活就喺大陸就幾得意嘅。 其實好慘㗎喎。 喺湖南咁成日就有啲嘅快啲建築物唔撚見曬囉。 係 呀、啊。即係朝頭特別朝頭早起身呢你即係發覺好似點講啊。即係譬如喺中國其實有啲年輕人就即係就玩啲遊戲囉，叫尋找地標啊。 嗯、 即係譬如如果你去到上海咁你喂搵下個明珠塔喺邊度搵唔撚到喎。即係譬如話我去到南京咁你搵紫峰大廈喺邊度咁又搵唔撚到喎。咁即係咁樣。 你唔好去上海南京淨係講深圳好唔好，係。好、啊、最簡單大近啦深圳。喂你試下今日你將架車今日呢一刻泊喺一條街度。 嗯。 第二日返嚟。 嗯。 架車係咪好似有層雪咁鋪住你？ 係， 因為而家深圳都係啦，講真 係嘛？ 係啊，因為今日我呢個例子嚟。 OK 嚇、啊，咁啊香港又好似係啦， 咁係啦。 唔係香港咧，其實 都埋嚟啦。 唔係，其實香港特別今年啦、啊，即係個感覺比較重嘅就係話發覺係呢個冬天咧，係好多時間都係個天咧，真係灰蒙蒙得。太过紧要 咁啦，我觉得香港应该点咧，就唔好再白白桥啦 ，OK， 嗯， 啱啊，啱， 啱 啦，冇白白桥啦，唔好炒餸啦， 嗯，食少啲烟啦，你 少啲烟啦，炒少啲餸啦， 系咯， 唔好白白桥， 系， 啊，咁就应该可能对呢个雾霾嘅天气有啲，即系雾霾有啲帮助。 唔系，有一个认真讲嘅，国内嘅朋友 唔系啊，呢个都好认真啦，阿爷都同你咁讲噶， 系嘛，唔系国内嘅朋友就真系要谂下啦，即系嚟紧个春节咧。玩少啲煙花炮仗啦、 okay ， 即係我諗呢個亦都係一個、啊、你知大佬十幾億人一齊玩就好撚大鑊㗎， 十幾億人一齊玩 唔得㗎喎， 我哋點樣唔得先？由你做起啫嘛， 扶持奶啊嘛，我哋國家會放啊嘛，我哋香港年初二放唔放啊？放㗎嘛， 放係咯， 驚你唔死啊嘛。嗱就唔准你宵夜食，屌你老母，又自己放烟花嘛？呢、下冇一定嘅，系咪先咧？ 上海同北京嘅雾霾咧，就即系有一句说话都几得意嘅，即系我睇过一张报纸咁写啦，佢话上海同北京嘅雾霾就有啲分别嘅。咁、上海嘅雾霾咧就带有一啲猫屎咖啡嘅细腻同埋情趣啦。 Okay。 北京嘅雾霾咧就带有一啲沙羊肉嘅。甜唱感啦，呢、 okay， 這个我觉得好正嘅呢两句说话。咁啊，休息一阵啦，我哋继续听一啲。 讲一句先啦， 讲啊。 可能香港雾霾就充满老母西啊。 哦，都得、啊， 都得、啊。 细味， 细味下啦，呢个雾霾啦。 哇，正！呢个要嗒清楚。 咁系咪播呢、這个谭咏麟嘅 《雾之恋》？ 雾之恋， 好啊！ 着大部分物地在未， 嗰只唔系《雾之恋》啊，顶你！ 我就系、 是、我哋继续听一啲圣诞歌，休息翻嚟再讲。 我着大。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 This year to save me from tears, I'll give it to someone special.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but the very next day you gave it away. This year, to save me from tears, I'll give it to someone, I'll give it to someone. I'm hiding from you and your soul of eyes. I thought you were someone to rely on. Me, I guess I was a shoulder to cry on. Last Christmas.